白头山捷克朝鲜友好协会网站近日上载了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革命活动简历。网站上载了金正日同志的革命活动照片。